翻嚟我哋第二节。 诶、哎，讲开食饭，我谂起《男人的浪漫》豆腐火腩饭，我最近食过，我觉得好难食嘅。其实你系咪男人真系中意食嘅？ 火腩饭好油啊，真系。 因为个芡太犀利，同埋 我唔明点解会浪漫咧呢样。 我唔明点解冇菜 嚟讲。我明啊。 男人嚟讲好似捱得啊嘛，同埋亦系女性大部分都唔中意食啊嘛，嗰啲芡啊，嗰几嚿肉啊，打啲镬气好香咁。 你出自边度嘅呢个嘢？ 呢个典故咧，我就要翻去查下。Sorry， 我唔知 道。如果要你知道， 网上面都系呢佢几年某啲即系网上作家攞翻出嚟讲啊吓。 但因为我最近食过，真系一啲都唔浪漫，同埋我觉得原来系好难食。 你讲开食饭啦，咁头先我哋亦讲开一男一女结咗婚嘅钱捻上嘅，即系点样分配问题。咁我亦有个故仔嘅，咁呢佢寻日啦，有个朋友问我，女仔嚟嘅女性朋友，咁佢问我咯，喂，我有个 apps 识咗啲朋友，有个男仔好扯咁样话，喂、哎，要约我出去食饭。但都未应承佢，佢就同我讲啦，佢话要 A A 制喎。 系男同个女讲 A A 制。 系啊，男嘅问个女，我个女性朋友咧就话翻我听，佢有个男性嘅朋友问佢，喂，我想约你出去街，出去食饭，但我就 讲到明 A A 制先啦。 系啦，咁我觉得佢傻噶咯，但系佢同我讲真系，但我女性朋友话啦，我屋企所有嘅父母阿姨出街食饭。其实都难比啦，但系尤其是调翻转又咁讲啊，上网嘅呢啲 app 识嘅，其实都系想你追我，我追你噶，系咪先？或者讲得白啲嘅，男嘅可能想食埋第啲嘢噶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点解佢咁奇怪同我讲？系咪傻傻地噶？一开波已经话同我讲 A A 制、啊。我啊，以前有男朋友啊，追我嗰阵时候，即系我女性朋友讲啦，追我嗰阵时啊，第一餐啊。已经冇话 A 制啦，第二餐啊，追我嗰时仲要系啊食4000蚊嘅饭，咁唔好话用个价钱去比较，但系 A 都冇 A 一句，最后真系拍咗拖。 乜就算我得你系心里边咁谂，唔好噏出口啊，几样衰啊，大佬。 关于港女嘅话，我其实我通常咁样应付嘅，就因为你请食饭，咁我又请你睇戏，咁如果有下文就会咁样。 系啊， 通常都 系 你呢个比较好嘅港女，唔好话港女，即系好嘅网上女性朋友啦。 正常。 咁 所以 呢个 就系头先讲，我唔会同你七三分账，咁但我心中有数咁。 嗱，但系呢啲好多个 case。但另外你又可以讲翻就话，你如果用啲 apps 识人嘅，其实男嘅大部分都系钓鱼啊。喂，讲真啦，嗱，净系睇你相，又唔系话真系见过面倾好多，佢都系想追你啫、 嗯。 另一样嘢都系想有进一步关系，系咪先？咁我觉得男嘅都要付出噶，第一样嘢要付出 诚意咁咯， 时间。誠意啦，係啦，就係講俾錢咁講真。 咁又要睇下佢自己嘅條件係點？佢叫得佢 A A 仔，佢咪超靚仔定點樣？ 我就算覺得啊， 佢一個天平嚟嘅， 即超靚仔又可以 A A 仔，係 咪 啊？其實就話即所以就心中有數， 其實所有嘢都值得。 好多人其實嗰啲bargain嘅位置就喺呢度咯。 但係佢目的係咩先？我覺得男性咧上網用 app 識咗人，或者唔好話 app 啦，網上情緣啦嚇，約得出嚟嘅，我覺得同現實中。都一樣啦，其實男嘅頭幾次你真係對個女仔有呢個嘅意思，係咪應該俾錢呢？係咪先？食飯俾錢我都好正常。 係。 咁我亦試過約個女性朋友出嚟嚇，好、啊、遠古年代 ICQ 啊，咁當下 MSN 都有啦。咁但係啲女仔 我唔識喎、 啊，我唔識咁咩嚟㗎？ 重點唔好講，幾耐啦嚇？唔好講呢啲先。咁純粹我覺得嗱。两个人出嚟食饭，尤其是你话原来初次见面，唔系话因为第啲原因，唔系话工作啊或者某啲原因嘅，其实男仔俾其实好正常啊，系咪先 ？Gentleman 又好，咩都好，男性系咪真系要做翻多少少？ 我想讲我以前有段时间中学或者即系未开始出嚟做嘢嗰时咧，如果我唔中意嗰个男仔，其实我系好唔想佢俾钱，我系会俾翻钱嗰种人。 唔中意你又同佢出去？ 系咯，朋友嚟噶嘛，即系朋友咯。 唔系啊，我唔中意嘅朋友，我唔会出街噶。 又唔会、啊， 即系点都有啲好感。 咁我嗌你嚟都系朋友格，都系咁样噶嘛。 咁起码我唔会唔中意你。 咪即系佢，如果突然之间请，即系咪如果佢讲到佢系中意你，所以佢请咧，就会好反感嘅。即系我好唔想佢请嘅，会以前会咁咯。 即系佢话明听我中意你啊，即系会表白咗。 你即系有时你以前 ICQ 约嘅，总系有啲可能已经有啲情感喺度噶嘛。 冇 ICQ 佢哋唔识噶嘛。 我唔识啊 ，ICQ 我识个 Q 啊。 WeChat 啦 ，WeChat 里边，咁你可能已经有啲可能，大家可能感情已经系男女关系嗰啲倾得甜 sweet 啲嗰啲有啲咁样咯， 即系暧昧关 系 嘅， 系啊。 咁出到嚟，咁即系佢请你食饭，你就唔 OK？ 咁会唔会收先？ 我会俾翻钱佢， 佢会收先，即系都 会俾。 我都系唔好明嗱，有暧昧。咁你但系你又话唔中意佢，但 系 你又 有啲你系未见过噶嘛？但系你以为同佢系 O K 嘅，但系出咗嚟，原来都系普通朋友啫。 呢啲叫礼版， 你嘅嘢啦，系啦，你嘅名 字。即系有时嗱，你上网见到件衫啊，好似几好，跟住就去人哋个铺头度试完先算 O K 啦，着得好睇啊，翻屋企上翻网订咁样。 唔系，但系问题就系你冇试过一个喺 virtual 喺一个虚拟世界，你见你心目中嗰个佢，同埋你出嚟之后嘅现实世界系唔同人咩？你冇试过咩？ 有，但我都。最后觉得男仔要俾钱先 嘅，预咗嘅，即系呢个虚拟世界里边佢讲乜你都唔可能。 哦，就 系 我 试过， 我真正中意嘅人系本身就系同我心里边预想嘅一样， 个样唔同， 唔系一样。总之未见过佢，但系佢俾我所有嘅嘢都系一样，佢出嚟，所以最后中意嗰人就系嗰人咯。但其他嗰啲如果唔中意，就因为总之有啲嘢有落差咁样， 有落差，咁佢请你食饭你就唔 OK 啦。 我就唔想无端端受人恩惠咯， 咁你咪俾你咪请翻佢食其他嘢咯。 我明啦，佢呢招系攞嚟话我拒绝紧你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我感觉上我俾你付出咗啲嘢喺我身上，但我已经知道我回报唔到俾你啦。 咁 先 飞开你呢样嘢啊？咁其实你哋认为真系男同女出街头几次系咪真系应该男仔俾先？我觉得好正常要嘅喎。 唔系我依家可能反而我俾翻你，咁如果你要就要啦，唔要咁我咪照收翻。 系啦系啦， 问你要唔要啊？咁样 我会 buy 少啲嗰个，即系譬如你出。你先请我是礼貌上咯，但系我可能会请翻你其他嘢咯，譬如可能饮嘢啊又好，睇场戏又好，总之就 睇下个关系先，去到咩？ 如果佢真系，如果佢俾我感觉真系好豪或者好唔在意，咁就我就唔理噶咁咯。 我就系试过，因为有啲朋友出咗嚟女仔啦，咁当然吓，咁我就觉得大家都冇机会嘅，我又对佢冇意思，佢对我冇意思，但系做朋友 OK。咁但系第一次食饭我俾。第二次食饭我俾，一直接到落去三四次都系我俾，我刚开始觉得， 佢奉旨啦， 系啦。咁另外仲有一样嘢，佢都会问，喂，几钱啊呢餐？但原来唔系谂住夹翻俾我， 咁你咪 就纯粹问，哦，呢餐都觉得 OK， 唔太贵 ，OK。咁所以之后咧，我都尽量避免同佢食饭。 我觉得呢种咧，你就要同翻佢，既然佢都问到你价钱，佢话，咦，其实我请咗你几次，不如你都夹翻次啦，咁样直接咁样咯。 咁可能我要面啦，最后冇咯，宁愿即系斩个字俾沙草，我唔同佢食。 但系有时我会系 俾人数足一世嘅，你问一次。 我觉得我会唔记得咗，可能我下次请翻你，我今日咁样讲咗先，但系因为太耐冇见，可能唔记得咗，咁你就要 remind 翻我咯，要系可能 或者你好一个开玩笑， 俾钱食饭唔需要 remind 嘅，只不过边个拎起张。单边个跟住夹翻钱，我觉得 咪就系因为你有时你冇讲，即系譬如咁，有时你几个人一齐食饭明 share 噶嘛，有啲人系会唔记得咗俾 share 嗰嚿钱。 你系咪冇睇嗰个油站广告啊？买嘢一定要俾钱噶，冇得免费噶。 咪就话有啲人根本就唔记得咯，但我会直接提佢咯，我会直接提翻佢咯。如果 吓，如果 有男仔真系同女仔唔同嘅，讲唔出嘅，即系好似你两女仔成扎食饭，你哋都会哦。今日大家几钱啊？大家揿啦，边个 apps 咁样揿钱或者大家俾 cash，男仔就可能会即系哦，我俾咗钱啦，每人几多几多，有人会话啊，我转头揿翻俾你，跟住冇一回事，你问佢收咗两次，你预咗跟住佢放你噶啦。唔俾嘅， 因為女仔出嚟食飯，可能預咗個餐係一定會貴，或者會夾食個。喂，我話陣間計總數啦，咁計錢啦。 咁但我都想問一下大家啦，你哋三位女士啦，咁其實嗱，你同女仔出嚟食飯，例如今次食法國菜，你預咗貴啦，係咪？大家 A 就可能每人預咗千零二千蚊落樓啦，最少。咁但係同男仔食，你哋都會唔會預啊？今餐食貴定平啊？大家 share 翻幾多而去諗呢啲先嘅啦，開頭。 我希望会有个共识咯。如果系，即如果我可能我今日知道佢想佢系预咗同我食茶餐厅，我就唔会着得好靓。咁我个 expectation 讲紧钱，即系你可能会即系 expect 你着咩衫，一定系调翻转头。哦，你谂住今日出嚟食饭，大家去例如一间普通餐厅嘅， 唔系即系如果我着得好核突，你带我千几蚊嘅餐厅，我 系 好唔想俾六百蚊 你 夹翻嘅。即系我要有一个，即系我会预咗约会嘅话，咁我啲即系如果你话食平，你突然间拉到好贵，但我着到样衰衰咁，我又唔可以影相。 好多情况会睇。你点样约我咯？ 咪就 系 咯，即系 如果你讲定，咪即系如果你问我啊，有咩提议啊咁样，我话 咁啊，日本嘢咧都系咁 样。系啦，日本嘢由呢个嘅旋转寿司到呢个嘅师傅自己执俾你，两回事嚟。 唔系，咁我又会测试下个男仔会有咩，即系有咩提议。 唔系，我觉得如果大方啲讲话，我哋今日食贵啲，但系你都夹几多咁样，你 O 唔 OK 咁样，咁啊 OK 咯，我觉得成件事。 但男仔就系好少可会主动呢段嘢。 咪就如果你心甘情愿请嘅，你心里面有咁嘅数，咁你咪都系少加。 你嗰个年龄阶层唔会就嘛？我见而家我啲好后生嗰啲会讲明。你未俾钱都咁样嘅、 我谂我由出嚟 都有听过系啊系。 我由出嚟做嘢开始， 先 做 阿妈爷点啊？咁情 有异性啲约会咁，我谂单对单九成九都系我俾嘅、 我哋拉多啲佢嚟食饭先。 唔系一个男性 咁，但系你俾得算唔算上先？ 俾得唔舒畅嗰啲，即系四五六次都系我俾嘅，咁我觉得我 唔想再约， 所以你唔好住你要讲出嚟。 我真系会觉得唔好咁衡量嗰、那个。钱即系你约得人嚟出去食饭，男女都可以，唔系就系男 约咯。 即系你约得出去食饭，你就预咗你一定会使钱，因为你开唔开心啦。 唔系，但系就算个人几大方咧，有时即系老讽嗰、那个嗰下咧，其实好唔令人，好唔令人舒服 嘅。 系啊系，即系 咁我真系会觉得。喂，不如我哋一齐可能呢餐食完之后，下一餐喂下一餐食甜品。 嗱，但好似小咪咁讲啦，啲女性朋友同我讲喂。我请翻你或者我夹翻俾你，咁呢啲女性朋友我好熟嘅，我唔理佢真定假咁样做出嚟啊，咁我都仍然有 keep 住一直，大家就算佢啊女朋友，佢啊男朋友，我女朋友，我都会 keep 住出同佢出嚟食饭，我亦愿意俾嘅、我会咁样咯。其实好睇心嘅啫，男人其实你话除非好每分钱 咁样正常嘅男人啊， 系啦，正常男人其实好愿意嘅，因为其实调翻转头，就算唔系话追你或者乜嘢都好，同一个女性朋友食饭都系开心嘅嘢嚟噶嘛，系咪先？ 我呢个 case 我自己就会系嗰啲，即系譬如我之前啲男朋友食饭，可能食几次都系佢俾，即系唔系贵嘅，即系可能两个人食。加埋都系百零蚊，咁去到我都觉得哇，啲次次都唔使我请嘅。跟住有一次我真系问佢，喂，我话喂我我话我请你啦。跟住可能系某啲节日啦，咁跟住佢就话，唔使啦咁样。跟住但系我会好快咁样受约，咁即刻会可能掉低少少钱，即可能嗰个钱一定系可能唔够俾张单嘅。咁但我系嘅诚意话，我唔理你唔收就算啦，放喺度啦咁，即会系咁样咯。 咁同埋头先讲嗰个啊，我朋友、那个女性朋友啦，问翻我调翻转头，佢话个男仔咁样，佢系咪傻？咁我可能觉得啦，咁亦有啲男性朋友喺网上边想识女仔，但俾人锯过好多次。 咁呢个防范先 啦。咁香港你睇新闻都未见过话听过有女仔同个男仔出咗嚟第一次碰面，跟住食下饭个男仔消失，冇呢新闻上嘅。咁其实个个男仔九成九啦，都硬住头皮俾晒先噶嘛。 我试过个 case 系咁。有个人跟我讲话，可就系生日啦，你出嚟锡啖我，我就俾500蚊你咁，好似系， 咁咸湿嘅。 咁呢咁似 part time girlfriend 咁样，但系佢话净系想要个人锡佢，跟住就系咁咯。我觉得 奇妙， 我觉得啲如果想要钱嗰啲女仔向呢啲男仔埋手都几好，好过做援交。 可能有几多啲男仔啊？但系即系好唔 知啊！但系佢 会出嚟咯，我谂我就 肖像系青蛙王子咁样咯，即系索敏嗰啲咁样。 同埋个女仔几 cheap 啊！如果真系出去，我为咗请你食餐饭，为咗锡你一啖咁样，即系系咪好奇怪成件事？ 个人嘅标准唔同，或者要求唔同啦。 个价值喺边度嚟咧？就好似之前我哋嗰集咩15000啊，系咪50000噶？个价值系点样嚟噶？你明唔明？ 唔知边个 set 噶嘛？ 系咯，边个 set 噶？吓，即系好莫名。 我讲我琴日都同个单身，唔系单身，即系一个男仔食饭，诶，识咗好耐，就我就银包冇揿钱，但系佢无啦啦帮我俾咗，即系佢冇话俾我听埋单，点去厕所佢就帮我埋咗，咁啊完咗成件事，我到而家你讲起我而家都未俾翻钱， 所以先写嘅，我好似琴日未俾钱， 所以要开口，系啊，所以要开口， 你好俾啦， 但佢又冇提我，咁你即系呢个朋友系识得过啦， 唔系好样衰， 唔系你开口佢都唔一定收你嘅，我真系觉得男性朋友， 唔系但可能心里边佢会好似佢咁样谂咯，即系会唔爽咯，又 唔系第一次啫， 我 都四五六七次先同， 我觉得佢一个人好中意我咧，次次都唔收钱，可能系中意。如果原来你心里面唔情愿嘅话， 系啦， 食咗十次都唔收钱， 咁你又觉得点咧？ 食到四五六次你都系咁嘅，我就唔会揾你。 咁我 觉得 你，但如果你中意佢咧， 因为正常 男中意女定女中意， 即系男中意女，但系佢就咁即系唔俾 餐啦，中意梗系餐餐都俾啦， 系 咪追紧啊？ 但 系 你会即刻对佢个观感唔同咗？哇！呢条友呢个女仔啊，虽然我中意佢， 唔系咁其实嗱，我唔会话日日同你见面嘅，就算追紧女仔都好。 咁其实可能一个礼拜都系见一次啫。我同你食得六七次，其实都基本知道追唔追到你啦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但系其实佢会唔会有个错觉？你俾个错觉佢，佢 即系 你追紧佢啊？ 只系其中一个咧，即系可能佢已经有四五六七个咁样。 咁人拣你，你拣人，咁我都要衡量下我有冇咁嘅。 值唔值得咁啊？ 唔好话值唔值得嘅，其实会唔会继续追落去咯？真系 会唔会就系话行为上，其实你俾咗个错觉，佢系觉得咦你追紧佢，跟住个女生可能觉得啊佢可能追紧我。 唔系啊，当大家都互相已经有咗另一半之后，佢都系咁，所以我就觉得有少反感啊嘛。你所谓 另一半嘅时候，就 真系摆 明就揾你着数 呢啲。老讽， 老讽系 啦，所以就真系好反感咯呢样嘢。老讽俾男仔嘅感觉， 你唔好再出去啦，我觉得 唔出啦， 系咯，唔好再出去啦， 又 unfriend 佢啊 ，unfriend 佢。 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讲啦。系啊，我都有啲肚饿，话话时话 系咩？咁我哋 休息下先， 食嘢先。